第25集，风寒。 和亲王上次冒着暴雨回家时，整个和亲王府的人都被吓了一跳。那日的暴雨打在人脸上都生疼，和亲王狼狈极了，发髻被打散，更吓人的是和亲王衣摆之上还沾染了点点血腥。和亲王妃吓得眼前发晕，最后得知和亲王并没有受伤之后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但最后和亲王妃发现自己这口气松得早了。和亲王回来之后变得易怒，阴晴不定，王府中的奴仆总会在莫名其妙的点上惹怒王爷，而王爷发起脾气来比以往更加捉摸不定，脸色阴沉，犹如阎罗王一般煞人的可怖。王妃劝不了王爷，也不敢上前去劝。但除了刚回府的那几日，之后的几天和亲王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。但之后和亲王在撞见两名小厮埋头亲密说话时，又忽然大发一顿雷霆。和亲王府已经被压抑的氛围笼罩住十几日了。主卧门前提前跑来通报的小厮声音颤抖，小声对着门缝说道： 我王爷，圣上快到了。 房门倏地被打开，走出了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。读书人是王府中的门客，姓王。 我等要准备恭迎圣上。 略过了跪了一地的人，田福生上前去开了门。门刚一打开，浓重的药味就飘了出来。顾元白对这些药物已经十分熟悉了，他一闻到这个味道，就知晓这是治愈风寒的药物。顾元白朝着门内喊道： 和亲王。 黑黝黝的卧房内没有点灯，沉沉惨白的光只照亮了一处没人的地上。顾元白的这一声叫出去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声沙哑的声音响起： 圣上莫要靠近。 你暴病了十几日，连早朝都不上了，朕派御医前来给你医治，你却连门都不让御医进呢。 圣上在关心臣？算了，臣不想知道。 这和亲王什么毛病？ 顾元白拧起了长眉，就抬脚要往屋中走去。屋里的和亲王应当听到了脚步，又道： 臣得了风寒，圣上应当以保重龙体，离臣远些，莫要进来了。 说的是，朕带了御医来。和亲王是大恒公谷之臣，一个风寒就拖了十几日之久，终究是对身子不好。如今让他们来给和亲王诊治一番，朕也能放下心了。 他话音一落，御医就从他身后走进了卧房之中。顾元白缓步走在了最后，田福生欲言又止，想要劝圣上莫要进去，又不敢阻止圣上的决定。卧房之中果然没有一处点灯，和亲王躺在床上，从头到脚照着后背，他只从被子之中伸出一只手来让御医进行把脉。三位御医挨个把了脉，过来同顾元白说： 圣上，和亲王得的正是风寒之症。 顾元白眯起了眼， 感觉哪哪都不对呀。 圣上不说话，御医也不敢抬头。被子里的和亲王好像是感觉到了不对，被褥起伏了一下，顾元白忽然大步上前，抓着被褥就猛地扬起，将被子下的人完全露了出来。和亲王眼底一片青黑，唇瓣干裂，隐隐泛着干涸的血色。他此时被骤然之间掀开了被子，目光之中全是惊讶，正措手不及地看着顾元白。顾元白手上一松，厚重的被子又落回在了和亲王身上。他面色不改，看清和亲王的面色之后就皱眉道： 和亲王何必蒙着口鼻？这对你病情无益啊。 臣怕过给了圣上病气。 田福生，挪把椅子过来。 好嘞。 和亲王，你要保重身体。 和亲王刚被把过脉的手就放在边上，顾元白轻拍了他的手背两下，和亲王倏地一抖，手握起了拳。田福生大着胆子小声劝道： 圣上，和亲王应当多多休息，您快出来吧，当心过了病气。 是啊，圣上，您快出来吧。 侍卫长也在一旁劝着，顾元白终究还是起身，他亲手拿起被子为和亲王盖得严实，身子微俯，背上的青丝跟着在眼前晃荡。贵重的宫廷熏香味传来，和亲王眼中的神色沉重。 脏、深、黑暗，泥泞一般甩都甩不落。 他压抑地偏过了头，闭上眼休息。圣上直起身，瞧见他这模样，便也没说什么，悄声出门了。过了不知多久，门外的声音总算静了下来，房门被关上，昏昏沉沉的卧房之中罪孽四散。忽然房门被推开一道缝，王先生走了进来，拱手道： 王爷，圣上已经离开王府了。 离开得好， 圣上很关心你。王爷何必伤了自己的身，半夜跑去浇冷水？ 哼，你懂什么？顾元白这哪里是关心我？ 回宫的马车上，顾元白闭目修神，御医为他把着脉，又细细瞧了瞧他的面色，神情稍松。 圣上尚且无碍。 嗯，和亲王的病可能看出患了几日。 御医为难地摇了摇头，顾元白不再为难他，而是支着头独自想着东西。圣上曾经规定，闹市之上不可纵马行凶，马车也有速度限制，因此驾车的人行得很慢，马蹄踢踏踢踏地响着，颠簸感被层层毛毯所吸去，马车中稳如平地一般。过了片刻，顾元白突然睁开眼，他掀起窗帘往外一看，就见一个巷子深处正有一群人对着墙角在拳打脚踢。 奇技淫巧， 木匠的破烂玩意儿， 枉当读书人。 破碎的话断断续续落入顾元白的耳中，顾元白扫了一圈，目光定在一旁四分五裂的木头残布上，看那个模样应该是一个自制的弩弓。 停马，东旭，将那个人给朕带过来。 徐宁觉得自己快死了，他紧紧护着自己的脑袋和手蜷缩在了一块，丢人又狼狈地被人围在角落里打，先前做出来的弓已经被他们踩成了碎片，他本以为可以靠着这一手的木工活让他们认错，没想到他最爱的东西也救不了他。士农工商，徐宁已经有了秀才功名，原本不应该这么狼狈的，可他偏爱那些奇技淫巧，偏爱木工活计，家中木制的东西都被他拆了研究，越是研究越是热爱，可人家觉得他一个秀才喜欢这些是丢人，是走歪路，那些人看不起他，不仅看不起他，还嫉妒他考中了秀才，所以要毁了他。最热爱的东西偏偏让他有承受不住的压力，他对工匠一伙也变得又爱又恨，甚至还有几分怨气，可要停止的话他又舍不得停止。徐宁满脸热泪，他憋着呼吸又被狠狠踹了一脚，正当他满心绝望的时候，背后突然响起了几声惨叫。徐宁抬起头，就见几个长得人高马大的人走了过来，沉声说道： 过来。 徐宁踉踉跄跄站了起来，一脸惶恐地看着巷口那辆气势非凡的马车。 你们是谁？ 侍卫长急着回到圣上身边，便言简意赅地道： 你的贵人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